离琴晓，月华洒空间。梦里笙箫奏九月，梦醒泪染胭脂面。小重山，念一遍又一遍。问更多远，平交浅，沉思长夜。旧面，身坐对空掩。多情最是春天映雪，年年落满离人院。斜桃尖，上眼若如初见。这一世太漫长，却只不知是天涯间。谁人尽，哪里火如雪世界。我心非石不可穿，我心非昔不可倦。 离琴晓，月华洒。